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89集，结案。西红轩这才问：“ 什么事儿？” 傅林业看了看沈泽川，沈泽川拎着扇子说：“ 倒是我唐突了。” 他音落就作势要起身，西红轩赶忙说：“ 安州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坐下，咱们风雨同舟，有什么话是你听不得的？林业，你讲嘛。这位沈兰州你不认得，是我们西家的大先生。” 傅林业原先只把沈泽川当作西家门下求生奔波的走狗，哪知西红轩这样看重他。但今夜也确实是傅林业来的不是时候，他若早一些或者晚一些，西红轩都不会这么恭维沈泽川。可今夜他们才敲定了打压姚氏的后续，一根绳子绑死了，西红轩正想给沈泽川几分面子，抬一抬，往后也不能再随意的称兄弟了。沈泽川笑看傅林业，傅林业也知趣，立刻说：“ 那镇抚大人坐。” 西红轩挪下腿，踩着虎皮 说：“吧，什么急事儿？”“ 适才我在刑部陪审，听着个消息，说是那指使贵生行刺的福灵与采薇公有牵连。二少，采薇公住的可是穆平娘娘，这事儿明早就要呈上去，到时候就不是仅仅追着萧二叉的事情了。” 西红轩扶着腿沉默片刻，对沈泽川说：“ 你不知道，我先前忘记给你提了，那慕如是连着咱们的人。” 只怕不是忘记提了，而是没想提，一直提防着没吭声。沈泽川心知肚明，只说：“ 慕如原先不是潘如贵的人吗？我记得他弟弟。” 西红轩不肯讲实话，话只讲一半：“ 是啊，潘如贵死了吗？他不是没处可去，当时抄家要把他放出去冲官妓，可是皇上舍不得，便让我给帮帮忙。我借着跟严青的那点交情换了人，把这姐弟俩找了个宅子藏。后来皇上忍不住，非得把人弄进宫里去，海阁老还闹了一场，这事儿你也知道的。” 沈泽川似是不大在意，颔首说：“ 有所耳闻，那这就不好了，这案子都该结了，怎么又横生枝节了呢？” 他说这话时看着傅林业，虽然带着笑，却总有那么点责怪傅林业没看紧的意思。西红轩也皱眉：“ 你是陪审监察，想个法子摁下去不就行了？呈上去就是是非。” 傅林业也满肚子的牢骚，他只能说：“ 二少，我人微言轻，孔丘嘛，他油盐不进，是海阁老的人，哪会听我讲话？当务之急是接下来怎么办？穆平娘娘要是也搅进去，这谁还敢继续查？皇上怕也不情愿了。” 西红轩烦躁的沉吟：“ 那银珠在哪儿？” 傅林业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连忙摆手：“ 哦，杀不得。二少，海阁老眼下已经起了警惕，这个关头要杀人灭口，就是落实了咱们有问题啊。”“ 原本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冒出个采薇公？” 西红轩扣上茶盏：“ 不行，这案子不能继续查了，明早在御前必须想办法让皇上绝了审查的念头。” 慕如有大用，万万不能此时就让人给拿掉了。福灵也坐立不安：“ 是啊，就压在福灵身上最好，尽快结了，大伙儿都能松口气。可我瞧着孔丘的样子，分明是一定要彻查到底啊。” 沈泽川手指贴着茶盏取温：“ 关键还是在海阁老身上。孔丘当年科考的卷子是海良仪看的，算是海良仪提拔起来的半个学生，平素对海良仪最是尊敬。 海良仪就想把他往内阁里送，他案子办得都漂亮，岁数也正好，出身赤郡寒门，哪儿都合了海良仪的眼。真他妈的倒霉，我们办个萧二 他们个个暗地里偷着乐，等着看萧二吃哑巴亏。现在出了事儿，就想得了便宜还卖乖。 这么着吧，明早御前呈词，傅大人就不要提采围攻了，只说禁军还没弄干净。袁柳是不是还没认罪？这就是机会。只要袁柳还在，他萧二就是收过贿赂，撇不清嫌疑。 傅林业搓着腿， 哎，可是我不提，孔丘也要提，这瞒不住啊。 沈泽川一点点推开扇子，再合起来。 亡羊补牢，大人先前在御前陈词，那是正气凛然，为的是江山社稷。如今要是因为一个还未查证的供词就改了口，只怕皇上也要质疑你的忠心。不如就咬紧萧儿，反倒是个刚正不阿的样子。 没错，此时不能乱。你既然已经出了面，此刻想再抽身反倒不美，就这么做下去。别的方面我自有办法。马上天亮，你不可久留，先回去沐浴更衣，御前看着风向随机应变就是了。 傅林业来得匆匆，茶水也没喝一口，便匆匆走了。他前脚一走，西红轩后脚就跟着啐了一下。西红轩生了厌烦， 若不是他急功近利，当日一声不响地把萧二全程司的事情报上去，海良仪还未必会察觉。小门小户出来的东西最是眼皮子浅，为着那点功名招呼也敢不打。结果怎么样？白费了延青留下的棋。此次之后，萧二定会对账簿严防死守，以后再想从账簿下手就难了。 功名利禄富贵病，眼下得稳住他。八大营的事如何了？ 韩城的弟弟接了职位，萧二把八大营布设成了壁垒森严的关系网，轻易动不了。那么短的日子，他竟能把要职都牢牢把握在手中，拆也不好拆了。 即便如此，他选拔任用的军士里也有八大家的子弟，哼，机会还是有的。 沈泽川笑说。沈泽川出来上了马车，见里边放着把古琴。乔天涯先连顶着个易容的大汉脸说， 那琴是我的，主子可别给扔了，费了好些劲才骗出来的。 看着贵重，你哪来的银子？ 沈泽川没碰。乔天涯嬉笑着， 姑娘们打赏的。 但这琴显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，乔天涯不想讲，多半是跟他家里有干系，沈泽川便没有追问。马车照常送沈泽川回屋收拾，他换了袍子再入宫。李介恒散了朝，在明礼堂叫各位大臣都坐，自个儿把那供词看了，半晌不吭声。海良仪身体才好，李建恒让人给他端了碗热羊奶，他饮了几口，堂内谁都没开口。 怎么又挨着采薇宫了？袁柳还没查明白呢。 啊，事关后宫，得由皇上裁决。 孔丘答道。李建恒立刻急了， 裁决什么呀？他就是去了采薇宫，那也不能跟穆平有何干系啊？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？ 海良一稳声说， 自然是假的。 对，假的。 李建恒有了海良一做倚仗，声音也洪亮了， 内患醉鬼了，为着活命啊，什么话变不出来啊？以为挨着穆平就能活命，这偏要开了他乱动脑筋的头。 一直不曾在此案上开过口的萧继明抬眸，他一开口便是直冲要害。 话虽如此，但关系天子安危，有些事情糊弄不得。 自然不能糊弄，袁柳不是还没查吗？ 此案主审是刑部尚书，陪审是大理寺左右都御史及锦衣卫，魏大人屡次插手不合适。 萧继明风度翩翩，甚至给魏怀兴留了说话的时间，但魏怀兴没敢接，萧继明便继续说， 此案涉及禁军与后宫，本就不该堂而皇之的闹，失的不是诸位的脸面，而是皇上的体面。从案发至今已有十余日，一个禁军断事查不出， 一个青楼证词查不明，反倒都拖在督察院监察御史手里左右旁顾。我看主审不是主审，陪审不是陪审，耗时耗力暂且不提，职权僭越才是问题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